的带鱼啊、嗯、真的是那时候三八八已经非常棒了 对 啊。但是后来呢一些国外的带鱼进来以后、嗯、看着挺粗的、嗯、挺厚的哈、嗯、但是真的是不怎么香。 没有什么味儿。 真的是没有小的时候带鱼的那种感觉。 对。 那今天呢我吃了阿尔蒂的这个红烧带鱼啊、嗯、或者香辣带鱼打开以后、嗯、吃着真的是非常香。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妈妈给我们做的带鱼的味道。 对，因为我们选的材料呢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野生的渤海的带鱼、 嗯嗯、 其实野生的渤海的带鱼现在很难买了，但是阿尔蒂呢拿到它之后为大家精加工，掐头去尾去内脏，然后选中间大段的，然后为大家来进行到烹刃、 嗯、 所以啊大家吃到的时候别看它这个中间段的块没有说外面的那种厚的带鱼那么的大，但是味道特别的香、 嗯、所以呢很多人说当时真是订了好多组，但是春节时候全都吃完了、嗯、 真的是 所以真的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嗯、 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吃带鱼、嗯、因为之前在市面上买到其他带鱼组合开罐之后有花生啊、 嗯、 豆豉啊这种就 占分量， 对，占分量的那种添加，但是阿尔蒂的带鱼是扎扎实实纯的带鱼肉，所以拿回去之后你倒一罐是一盘，倒一罐是一盘，它就是一盘大菜。 我跟你说有些朋友说了说过节的时候呢拿了大概是三罐哈、 嗯嗯 然后倒的这一个盘子里边、嗯、就是一大盘鸭桌菜、 啊、 很多人都以为是自己家里做的实际上是带鱼罐头， 真的是， 所以呢这个量也大、 嗯、品相也很好、 啊、品相也很好，而且味道也特别佳，所以得到了、 嗯、 请客人的一致认可， 尤其是孩子特别喜欢吃、嗯、然后呢这孩子吃早饭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头疼到底吃点什么呀，又有营养孩子又喜欢又不挑、 嗯、 这个带鱼拿回去给他，你是给他吃一个粥也好，夹在三明治里也好，还是直接让他就着米饭来吃，就着面条来吃、嗯、孩子一定都特别喜欢。 对、嗯、我呢是就馒头啊甚至是拿烙饼卷着吃、啊 嗯、 真的特别香啊。好的，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阿尔蒂的带鱼罐头啊、 嗯、 它有红烧的有香辣的，一共哈咱们红烧的是30罐，那么香辣的是6大罐，一共是36罐，而且都是150克一罐的，记住啊150克一大罐的这样的罐头。 嗯 那市场价呢是得上千元了。 对。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299，您拿走的是36罐，既有红烧又有香辣，而且是150克一罐的这种大罐的罐头。 对。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说到阿尔蒂的这个品牌，它的罐头好啊、 嗯、 这真的是有缘由的。 没错，因为阿尔蒂首先它的品牌呢是上市企业，而且是专做出口24年，同时呢、嗯、是请到蒋欣小姐为我们做到一个形象大使。有个小八卦分享给大家哈，就是她在拍戏的时候在剧组、 嗯、 还会跟其他的小伙伴来分享我们阿尔蒂的下饭带鱼。 嗯，而且阿尔蒂这个品牌啊就是几乎快20年了啊。 对，24年就做， 24年了， 对， 就只做罐头。 对，就做罐头、 啊、所以他这种工匠精神呢，你说他的产品能做不好吗、 嗯、没错、 啊、而且呢这个阿尔蒂这个品牌啊在国内外都非常有名、啊、 嗯，对， 都得到了吃罐头人的认可。 没错，其实尤其国外人、嗯、他们特别喜欢吃罐头，我们在电视剧经常看啊、 嗯、 国外人经常买罐头，而他们吃的罐头当中呢一大部分的鱼罐头包括肉罐头都是来自于阿尔蒂的生产。 对， 嗯， 其实现在呢你像咱们经常出差的机会也多，出去游玩的机会也多哈、 嗯嗯、 你别老带什么面包啊香肠啊、 哎、 等等的哈。哎，你这回出去的话你带几罐这样的阿尔蒂的罐头啊，而且它是那种易拉罐的包装， 对， 拉开以后马上就可以吃， 对， 真的特别方便。我上次出去呢就带着这个，哎呦、嗯、得到了好多人的认可。 对，您跟我讲了、 啊、很多人都抢它。 去出差然后吃外地的东西也不太合适、 嗯、 不太喜欢、 嗯、 然后就直接吃了阿尔蒂的带鱼，就着馒头特别香。 我们是在火车上、 嗯、 在火车上吃的啊，这个当时呢这个好多人要的是那个火车上的那个份饭， 嗯， 然后我把这打开以后那份饭都不吃了、 嗯、 都光吃我这个罐头说这个更香。 对，真的，因为它是清炸过油稍微有点嚼头、 嗯、 然后又有鱼的香味，又有鱼的这个鲜味，再加上清炸过油这个嚼劲儿，整个这个口感吃进嘴里，哎呀太爽了。 就是它味道又好、嗯、同时呢这个带鱼呢又是富含有蛋白质啊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呀、啊、等等很多的营养元素啊、 嗯、 所以很多人知道又有营养又好吃，那何乐不为呢。 对，而且吃到的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嗯， 嗯，好了，那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带鱼罐头组合啊，我们既有红烧的又有香辣的。那么红烧给您准备的是一百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拉布